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我是丁宪，欢迎订阅哦。第十九集，约会。夕阳斜落进来，淡淡的余晖照在少年宽厚的背影上，周思月笑看着他，莫名的他居然觉得此刻的两人有点像打情骂俏，特别此刻是他一点也不回嘴任由他骂的模样，真是像极了。苦沙迪装作被恶心到了，暧昧地瞟了眼周思月，你俩呀。 孔沙迪，你眼睛坏了。 丁宪，你画好了吗？ 杨春子一道轻柔的声音插进来，四个人都收了笑。孔沙迪看了眼丁宪，眼神示意，但丁宪没看懂，愣愣的应道， 马上就好了。 之后又看了眼周思月，某人又去窗边吹风了。孔沙迪把宋子琪拖出去了，宣传委员张弛已经不知道去了哪儿，教室里就剩下他跟周思月还有杨纯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丁宪感觉那两人之间有一股尴尬的气氛在蔓延。周思月不是那种高冷到任何女生都不搭理的男生，他不太主动跟女生说话，但聊得来的时候他也能说两句。就比如孔沙迪，有时候他跟宋子琪抬杠，周思月在后头听见了，也会偶尔开玩笑似的插一句嘴。别人问他数学题，他也会一一解答。他是个十分坦诚的人，不像何兴文给人讲解题目不懂装懂，讲错了也理直气壮。周思月不懂的话会直接告诉人家他也不会，他很少会这么刻意地逼着一个女生。杨纯子也不主动找他搭腔，写完后把他的语文书放回去，站起来到后头去抄板书了。全程两人没有说过一句话，这个班里最耀眼的两个人见面一句话都不说。丁宪洗完脸回来，周思月还没有走，单肩书包挂在背上倚着走廊的墙，一只手微微屈着搭在墙上。丁宪一愣， 你还没走啊？ 你弄完了没？弄完了就一起走。 一起走？开学都快一个月了，什么时候一起走过啊？周思月，你今天不对劲儿啊？莫非你想拿我气杨纯子？ 丁宪把包拿出来，夏思涵过来找杨纯子，正靠在门口跟周思月闲聊。校草今天又换发型了，剪了个短寸，比之前的杀马特造型看上去顺眼多了。丁宪走过去跟周思月说， 好了。 周思月结束跟校草的闲聊，直起身来把包往肩上一甩，书包在他宽厚的背上晃晃悠悠，他头也不回转身下了楼梯。 走了。 周思月腿长，走得极快，还没出校门，丁宪的小短腿就落下一大截儿。昏黄的斜阳下，只见一个高高大大的少年走路生风，然而没走几步就又停下来，绒绒的头发在绮丽的余霞里发着光，英俊的五官拧着，一脸不耐。 你是蜗牛吗？ 身后丁宪小小的人影并没有因为他的话而加快脚步，而是不紧不慢地坚持自己的步伐。 你见过这么优雅的蜗牛吗？反正明天起我就不喜欢你了，以后我要在你面前做一只优雅的蜗牛。 丁宪从八岁开始就不过生日了，那年弟弟出生，家里大大小小忙的都是丁俊聪的事情，没人注意到他。夜晚先生丁俊聪时难产，在产房足足待了14个小时，最后推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一口气儿。连平时少言寡语的父亲都忍不住在产房外憋红了眼眶。奶奶从小就不喜欢丁宪，一定要叶婉贤生个儿子，说是要留根。 身边的亲戚也都爱跟丁宪开玩笑。 哎呀，你妈要是生了弟弟就不要你啦。 就是有了弟弟没人疼你喽。 第一次听这话是3-4岁，丁宪当场吓哭了，抱着叶婉贤的大腿哭哭嚷嚷的求。一回两回三回四回，丁宪就把这些话记在心里了。直到有一回，奶奶当着所有人的面催叶婉贤生儿子，丁宪张口就哭。 我不要弟弟，生了我就分成舅舅。 奶奶从那时起就开始提防他，时常半夜起床看看他是否真的把丁俊聪给扔出去了。而叶婉贤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，时常忘记女儿的生日。丁宪自己也很少提，只有父亲偶尔有几年想起来会带着他出去下馆子。现在他自己也几乎忘得差不多了。刚刚吃完晚饭，丁宪坐在歪脖树前写作业时想起了明天是他生日。 明天看电影。 丁宪接着就没心思写作业了，他拖着腮，眼睛眨呀眨。 说好了，明天就把这一切都结束。 一夜未眠，床头的闹钟看了500遍，时钟还是跟个老太太似的走得慢慢悠悠。丁宪辗转难眠，翻来覆去，终于在天空将将泛起鱼肚白之时睡过去了。电影约在下午，丁宪8点醒了，果不其然，在卫生间的镜子里，他看到了。 啊！该死的熊猫眼！ 等他洗完脸出来，叶婉贤已经做完早饭端出来，扫他一眼， 过来吃饭了。 丁宪跟过去，手刚捡了个馒头往嘴里塞，听见叶婉贤把碗筷割得砰砰作响，一边对他说：“ 你下午帮聪聪补下数学。”妈，下午我跟小雨约好了。 丁宪拿下馒头刚要说话，就听见身后刚起床的丁俊聪大叫。 你什么时候跟小雨约好了啊？我昨天约好了去滑旱冰。哎，好好好好好啊，那明天再补，先吃饭啊。 丁宪长吐一口气，又把馒头塞回嘴里。叶婉贤忽然抬头扫了他一眼。 你下午有事吗？ 我下午回学校出板报，下周学校检查。 丁宪点头，流利地说出提前备好的答案。 啊，你又当班干部了？ 不是不是，就是帮忙而已。 嗯，这种活少干，吃力不讨好，浪费学习时间。 丁宪敷衍地点点头，暂时决定不反驳。吃完早饭，他脚底抹油般快速地躲回房间写了2张卷子。等他再抬头时，时钟已经指向了12点。还是写作业时间过得快啊。吃完午饭，丁宪回房换衣服，距离约会的时间越来越近，他的心好像要飞出来一样，一面说着过了今天一切都结束，一面又觉得如果时间能永远停在这个下午就好了。丁宪站在衣柜前思忖，敞开的抽屉里丢了一大堆的文胸，或许还称不上文胸，类似小姑娘刚发育时期穿的裹胸。从她上高中到现在，叶婉贤就给她买了2个文胸，换着穿。其实叶婉贤这个人还挺注重保养的，特别是内衣跟内裤，宁可少买几件也要买好的。成人的胸罩刚买回来的时候，丁宪穿过一次，总觉得哪儿哪儿都不舒服，又紧又箍还热，穿过2次就被他丢在一边。不过穿的时候胸型确实比平时要好看。犹豫半晌，他不服气地想， 我干嘛为他穿文胸啊。 下一秒又乖乖把文胸戴上了。 嗯，反正也是最后一次了。 两人约在胡同口等，丁宪到的时候 周思月已经倚着胡同口的老石头城墙，跟一个坐在路边拉着二胡的老大爷闲聊。 哼，这家伙真是跟谁都能聊。 哎呦，这天儿啊，怕是又要变了啊。 周思月背靠着墙，双手抄在兜里，抬头看了眼灰蒙蒙的天，笑了下。 您还不回？ 周思月在学校说话很少带京腔，只偶尔跟宋子琪几个兄弟玩闹的时候被逼出一句京骂，倒也难得听他说京片。他说京腔的时候，干净的嗓音会带上一丝吊儿郎当。 哎呦，活了这些年头了，别的也没悟出什么，这老天爷的心思我倒是摸了个顶透的啊。今儿啊，这雨是下不来， 可别把您手上的宝贝给淋了。 哎呦，可以呀、啊、小子，识货呀。 老大爷诧异地看过去，两眼放光地说道。周思月垂眼看过去，点头。 嗯，可得有些年头了。 嗯，嘿，哎呦，是啊，这老祖宗辈的东西啊，你看，哎，这蟒皮的纹路一点都没退呀、啊。 嗯，确实是好货。 周思月弯腰过去确认道。老大爷跟偶遇了知音似的，滔滔不绝地跟他说起了这二胡的来历，发现周思月竟然都听懂了，包括这二胡的材质小叶紫檀都被他认出来了。大爷目光深远地打量着面前的周思月。 哎，你小子知道的倒是不少啊。 也就知道点皮毛。 嘿，小小年纪不得了啊。 丁显忽然有点后悔，或许今天不该来的，多跟他接触一点，自己只会多喜欢他一点。 哎呀，站了站老半天了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哎，等人呐。 周思月双手重新朝回兜里，背又靠回墙上，后脑勺顶着墙，仰头无奈地长叹一声。 唉，再等一只蜗牛。 骂谁呢？ 我来了。 丁宪迈着自认为优雅的步伐，像只轻盈的蝴蝶一样来到周思月面前。周思月一掌按在他脑袋上，骂道， 你还真是蜗牛啊。 你知不知道你跟老大爷说话都比跟我说话温柔啊？ 这什么表情？ 委屈、吃醋、难过，反正是你不会懂的表情。 老大爷在一旁看得乐呵呵的，也不插话，直到周思月拎着丁宪跟他道别。 大爷，走了啊。 走了，大爷。 哎，走吧走吧。哎呀，趁着年轻，别浪费了大好时光啊啊！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。下一集再见。